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节目，我是戴伟然，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来聚焦印尼空难事故。10月29号，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一架从雅加达飞往邦加宾港的航班在起飞13分钟之后失联，没有发现生还人员。这一事故的发生也使得外界对于东南亚航空的信任危机再次敲响。节目中我们将连线印尼媒体，来听听眼下印尼国内舆论对这一事件的反应。然后在这个星期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栏目中，将为您介绍久负盛名的俄罗斯红旗歌舞团的90岁生日。节目尾声我们还将播出他们的经典名曲《卡琳卡》。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廉价航空公司狮子航空公司在10月29日发生了载有189人的国内航班从首都雅加达起飞后不久就坠海，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的惨痛空难。据印度尼西亚媒体介绍，狮子航空公司是印度尼西亚的一个私人航空企业，以直飞廉价航班为主，它也是印尼最大的航空企业之一。在2013年4月，狮航的一架客机曾在巴厘岛降落的时候冲入海中，造成了数十人受伤。此前因为印度尼西亚民航业的安全问题，欧盟曾经将包括狮航在内的多家印尼航空公司列为了禁飞黑名单，直到2016年9月，狮航才被移出了黑名单，允许飞往欧盟国家。那么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对于外界看待印度尼西亚航空安全的信心会有什么影响？又会对印度尼西亚一直希望能够打造旅游大国的形象带来什么冲击吗？我们来连线在印尼棉兰 FM103.8 电台的记者陈长福，给我们做介绍。 的确呢，民众对于我国国内航空飞行安全的隐患啊、标准还有水平啊，产生了很大的质疑。因为这架飞机呢，它刚刚投运2个月多而已，它的飞行时间大概只有800个小时，而且呢，机师还有副机师都是非常有经验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呢，这个狮航有表示说，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因为技术性问题所造成的。狮子航空对它可以说是我们目前印度尼西亚呢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我们去到机场啊、机票啊，很多那平台应用程序呢都会推荐这间公司的机票。因为什么？因为它是最便宜的，也是最低廉的价格，造成了很多民众指责说廉价等同于不安全的一个看法。就拿一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从棉兰市要飞往雅加达，大概要需要2个半小时的时间。印度尼西亚英航和这个 Garuda Indonesia 的飞机票呢，那可能就需要大概是500块人民币。但是呢，狮航呢、狮子航空呢，可能就在300块左右就能够得到这样。 而眼下，印尼正在全力打造旅游大国的形象。印尼政府表示，他们正在全力处理狮航空难事件，希望将空难事故的影响减至最小。 之前我国的很多航班都是被欧盟禁止飞进啊，这个欧盟的领空嘛，但是呢，经过政府的改革，经过各方的调整啊，各方的一些处理，那么最后呢，印度尼西亚的航空在几年前已经可以被允许呢飞进这个欧盟的领空。所以这个也是证明说政府所做的一些政策啊、措施啊，的确是符合了国际的要求。但是呢，可能问题就出现在 一些人为疏忽的一些方面。目前现任的政府呢满意度是蛮高的，而且昨天发生了这个重大事故之后呢，总统佐科维总统他就特地呢缩短他在巴厘岛的行程，因为在巴厘岛刚刚在举行这个世界海洋大会嘛，他也马上赶回到雅加达，那么亲自来到机场去慰问这个遇难者的家属。简单无论如何呢，因为这样的事故呢或多或少会影响到那么从外国想要来到印度尼西亚旅游的这个情绪吧。 好，刚才是印度尼西亚棉兰 FM 103.8电台的新闻记者陈长福与我们所做的连线，也希望印尼空难事故呢影响呢能够早日过去，让印度尼西亚的航空安全重新为世人所相信。另外，10月29日，中国国内航空安全专家李小群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表示，目前的东南亚航空公司的整体安全状况的确令人担忧。相比起同为地区性组织的欧盟，在航空运输这方面有着非常强的组织架构和管理制度，而东盟呢，在航空运输管理这个领域相对是松散了很多，并且缺少很多强制性的规章制度，由此导致了东南亚航空在航空安全状况上的事故频出。他也从世航廉价航空的角度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因为低成本的航空公司区别于普通航空公司的原因呢，主要是两点，一是飞机使用率较高，二是人员使用率较高。因为每个人需要处理的飞机和客量是远远高于其他航空企业的，一个是来自于地区性的管理的不足，加上廉价航空本身的可能风险，这使得世航在过去的十年中屡次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安全事故。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环球30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也开启这个星期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说起红旗歌舞团，在中国有无数的粉丝，它的全称呢是俄军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成立于1928年，今年整整90岁了。它的前身呢是苏联红军歌舞团，它被公认为是俄罗斯历史最悠久，也是规模最宏大、级别最高、最负盛名的军队歌舞艺术团体，同时他们有着全球公认的最优秀的男生合唱团体。在俄罗斯能进入这个歌舞团，是对演员自身演艺水平的高度肯定，同时呢，他也以其准入资格选拔的层层门槛之高而著称。俄罗斯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不光因为他们在中国有着众多的粉丝、众多的爱好者，他们的演唱视频、音频在互联网上被广泛的传播，同时呢，他们每次来中国演出都是一票难求，还因为他们曾经先后十多次来到中国演出。特别是在2016年，红旗歌舞团遭遇了史上最大的一次空难之后呢，失去了60多名团员。他们将经过了艰苦重建之后，在2018年1月4号将海外的首次重演奉献给了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观众们。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表示，这是送给中国人民最好的新年礼物。现在红旗歌舞团90岁了，然而人们却发现他的歌声、他的舞姿更年轻了。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为大家介绍90岁的俄罗斯红旗歌舞团。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俄军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庆祝成立90周年，这个艺术团体在其长久的享有盛誉的历史中，在国内外演出了数万场总能引起观众兴奋的音乐节目。 1928年10月12日是这家剧团的成立日，当时男子声乐八重奏乐队在莫斯科走上了军队俱乐部的舞台。 当时只有两位舞蹈演员，一位手风琴演员和一位朗诵演员，整个剧团才仅有12位演员。初次登台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观众们很长时间不让演员们离开。对于授权领导乐队的亚历山大罗夫教授来说，这一天成为他向建立大型乐队迈出的第一步的日子，其中有男子合唱乐队和舞蹈团队。到上世纪30年代中期，演员人数已经达到300人，而其盛誉也走出了国门。这家新型的由几种艺术方式构成的集体，开创出全新的独立创作方向，同时融合了若干种的音乐艺术方式。作曲家亚历山大罗夫在18年的时间里一直领导着这家国内的大型艺术团体。1946年他离开人世时，乐队即以其命名。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的现代剧目包括2000多种作品，歌曲的范畴非常的广泛，从民乐、宗教音乐到俄罗斯和国外的经典曲目。这说明对于这家广受赞誉的世界著名的男声合唱集体，没有什么完不成的剧目。因无声伴奏声音纯正，感情饱满和充满民间特色，观众们对亚历山德罗夫人评价极高。舞蹈演员演出过程中，尤其是演员跳起激情舞蹈时，观众席几乎一直都是掌声如雷。再加上独特的俄罗斯民乐乐队，有多姆拉、三弦琴和巴扬手风琴，配上木质和铜制的吹奏乐器，真让人目不暇接。这家大型的创作集体共有约300位演员和音乐家。 在歌舞团存续的90年的时间里，出访过70多个国家，每到一地都取得耀眼的成绩。但我们在中国的粉丝最多。歌舞团的行政主任83岁的维克托·卡基诺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记者采访时这样指出，卡基诺夫从1954年开始在乐团工作，堪称是元老之一。 他说1949年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少部分演员受到了毛泽东的邀请，首次来到了中国。后来毛泽东到莫斯科给斯大林庆祝70年的诞辰，看到了乐团的全体演出。演出结束后，中国领袖对斯大林说道，我想我们那里也应该有这样的集体。1953年，中国按照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的样板建起了解放军歌舞团。另外，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还是蒙古国和朝鲜军队歌舞团的样板，当然也包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据维克多·卡基诺夫为我们介绍，军乐团与中国有很多值得纪念的事情，比如中国的50周年国庆，军乐团是唯一受邀的外国创作集体，当时乐团被授予友谊勋章，另有10名演员被授予了友谊奖章。亚历山德罗夫人非常珍视与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的友谊。2013年，彭丽媛陪同丈夫访问莫斯科时，首次与乐团见了面。当时她提出想去乐团办公室去看看的想法，为此茶歇期间组织了小型的演出，最尊贵的客人受邀用中俄文演唱了《红梅花开》歌曲。 这次真诚和充满温暖的会晤为真正的友谊奠定了基础。歌舞团艺术负责人根纳吉·萨切纽克与卫星通讯社就此进行了分享。据他介绍，当年一月份乐团出访中国时，和中国第一夫人又见了面。 В январе она была на концерте нашем в Пекине и очень тепло. 他说，当年一月份，他观看了我们在北京的演出，对演员们赋予了高度评价。乐团成立90周年时，彭丽媛女士还发来了祝贺电报。对我们来说，这样的关注非常荣耀，也非常重要。 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的演出已经排到了数年之后。 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周年庆祝演出后，将在欧洲巡演，期间将出访法国、比利时和瑞士的25座城市。新的演出季就像2018年演出季那样，将从中国开始。格纳吉·萨切纽克向我们介绍。 В Китае коллектив бывает практически раз в году, ну, возможно, раз в два года.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мы все равно. 他说，我们几乎每年都到中国去演出，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力争为中国观众准备新的节目，其中包括用中文演出的内容。这是很早以前就形成的传统。每次乐团出访，我们会用当地语言编排一些节目。军乐团90年的存续期间，我觉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用中文演出的节目可以举办非常完整的由两部分组成的演出活动。 独唱演员瓦季姆·阿纳尼耶夫在乐队工作了30多年的时间，他多次用中文演唱，每次演唱的内容他都能耳熟能详，其中包括多年前的第一次演出。据他介绍，这是歌剧《东方红》中的《红军不怕远征难》唱段。 Я исполняю ее в форме красноармейца китайского, фуражка восьмиколка. 他说，我穿着红军装束，八角帽、腰带和鞋子，一切应有尽有。中国观众总是激动地欣赏这个演出，也许他们喜欢的，与其说是我的演出，还不如说是红军的军装。 我们邀请瓦季姆·阿纳尼耶夫演唱这首歌曲。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当先。 瓦季姆·阿纳尼耶夫是一位天生的幸运儿。2016年12月，作为独唱演员的他没能与同事一起到叙利亚参加人道主义活动。不幸的是，这架飞机在黑海坠毁。此次事件不久前，他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他留在家中照顾妻儿。那场恐怖的空难使乐团失去了64位演员，几乎是总人数的一半。军乐团陷入悲痛之中，但两个月之后，他们又开始用新的声音歌唱。在周年纪念演出时，亚历山德罗夫人给遭遇空难的同事们咏唱了莫扎特的安魂曲。 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90周年庆典是在大剧院历史舞台举行的，来了很多著名人士，其中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对乐团表示祝贺，同时他还阅读了普京总统的贺词。国家元首认为军乐团是国家的财富，这样的评价确实是实至名归。 好，以上就是我们本周来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与本台联合举办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的内容，为大家介绍在中国有着无数铁粉的著名的俄军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的90岁生日诞辰。正如在节目的介绍中所说的，对于红旗歌舞团来说呢，最沉重的一次打击便是在2016年的12月25号，俄国防部图154飞机从俄罗斯索契起飞后，在飞往叙利亚空军基地进行新年慰问的演出途中，于黑海上空失事。当时红旗歌舞团的首席独唱演员阿纳尼耶夫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他本人呢因为家庭原因没有参加这次的慰问演出，躲过一劫，但他们却失去了合唱团几乎全部的成员，除了3位独唱演员之外。而在历经了一年的艰苦重建，被誉为是涅槃重生的红旗歌舞团在2018年年初如约出现在了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中国观众感动地发现，一年之间重建的歌舞团，特别是男生合唱团，依然保持着过去的高水准。而躲过一劫的歌舞团首席男生独唱演员阿利纳耶夫，又在熟悉的中国舞台上再次为中国观众奉献了那首经典的俄罗斯歌曲《卡琳卡》。今天我们的节目也以这首歌曲作为结尾，奉献给大家，祝红旗歌舞团90岁生日快乐。也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环球30分节目，下次节目再见。